从此就丢了温柔。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，听寒风呼啸依旧，一眼望不到边。 Run away.

让你变了样子。不管在遥远乡村喧闹都市，我一眼就能够发现你。任我是三千年的沉着，任世间中流浪，就算我是喀什噶尔的胡杨，我也会仔仔细细找寻你几个世纪，在森林轮回中找到你。我不怕雨打风吹日晒，被大漠风沙伤害，让心暴露在阳光下对你表白。我宁愿我的身躯被岁月点点风化，也要让你感觉到我的真爱。我俩

曾经的日子善良又明媚，你我一起分享了青春的美味。曾经的日子伤感又苦涩，你我一起承受了身心的疲惫。曾经的浪漫让你我几度沉醉，曾经的沧桑让你我不再纯粹。分手时我不知你的去处，也没有说我和你何时再相遇。风来花开，曾经的日子只是在沉睡。风去花谢，风来花开，重逢的日子总是不期而回。那么兄弟干杯，是谁一起扛起火一起闯，相依相依死也相相依相随，太监的日子不醉不归。来吧，来吧，兄弟干杯！是谁一起扛，是我一起闯，相依相依死也相随，相依相随，太监的。 艰辛，洒下一路。